站在你家的门口，我们重复沉默，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还能多久？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，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，但我已不在你心中。我真的懂，你不是喜新厌旧，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当你寂寞时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眼泪会流，我也不懂。就让我走，让我开始享受自由。回忆很多，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。我并不懦弱，你比谁都懂。虽然寂寞，这会是我握着我的手。